现在 讲 喂，哦，太好了，多谢啊，多谢。嗯，就刚才郝建老师说那个他那弟弟郝志京，表弟郝志京的时候，在木樨地被打伤的那打死那段，他特别让我感动，我心里边内心在流血。再加上刚才徐老师谈话，嗯，他是，其实我很不，我特气愤。我不说了，你们先说吧，你们先说吧，我难受的不得了，你们先。 这样吧，我转移一下话题，转移话题呢，就是说我刚才出去了一下啊，出去了一下呢， 回到郝建老师吧。 好， 啊， 嗯，就是郝建老师，你这个，能不能够，因为我看到就是说这个，最近一些年啊，你和天安门母亲这个走得比较近，你能不能聊一聊你和他们的？那个一些交往啊，一些往事，啊，方便吗？嗯， 啊，方便方便。 我接触的这两个群体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一个就是暴徒群体啊，就是董胜坤呐、武文健他们，还有一个天安门母亲的群体。天安门母亲群体，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一个是他们每一次的，不管是在家里的攻击，还是在这个完公墓的攻击，我都跟他们基本上我都参加了啊。但是呢，后来有几次，尤其是就是2014年，不是我们开了会被抓了以后，他们就要求我必须要跟他们隔开，时间是不一样的啊。就这两天还在跟我约呢，就是我是说警察，就是说到时候64的时候你要不要去啊，我说我要去啊，他说那我能不能来接你啊，这个你把他说得很明白，就是你的时间要跟他们分开啊，我也没吭声，反正可能会这样的，因为清明的时候他们就来接我的嘛。天安门母亲的群体是这样的，就是基本上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丁老师和蒋老师，而且你比如像包括08宪章，刘晓波在张祖化他们几个人在修改起草的这个过程当中，丁老师和蒋老师都是有很多的参与。就是天安门母亲这个在中国已经是一个，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受难者群体，已经是一个政治群体。他们境况非常不好，就丁老师现在的身体也不大好，就是不大愿意见人。我这2-3年都没见过丁老师了。我会打电话问他，我说能不能看你，哎呀，他说算了，我是要卧床啊，他说身体不好。当中已经陆陆续续去世了7-8位天安门父亲的啊。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浙江大学的我叔叔的那个校友袁立的父亲啊，袁可之也去世了。而且 一命老情况怎么样，好像也是在弥留之际 啊， 一命 是吧， 一命 是吧， 啊，对，这终身监护室， 糟糕。而且是从92年开始，他们每一年都要向全国人大发出公开信，啊，已经成了每一年，而且这个政府跟丁老师跟他们都提过，说意思就是说给你们一点，给你们一点钱，你们能不能就是闭嘴啊，或者大概类似的这种可能性啊，跟他们讨论这种啊，然后他们总结的几条就是这个， 要问责真相啊，嗯，哎，还有一条是什么？三条嘛， 嗯， 他们 真相、问责、赔偿。 哎，对了， 先要真相，然后问责，然后再谈赔偿，这个秩序。 哎，嗯，我接触比较多的就是丁老师啊、张先林啊、尤维杰啊，还有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每年的六四清明，但是平时有几次他们是在张先林家里面，我想想，在张先林家里面有两次，嗯，我也去的，情况怎么说呢，就是非常悲痛，非常悲痛，他们你像这个张先林的先生王范地老师也去了，也去世了。他们的 我补充一句啊，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一句，就是说那个 啊，你说 4月25号，丁老师写了一个致朋友、致友人、致友人的信，是代表天安门母亲群体写的这封信，在中国人权的网站和这个天安门母亲的网站上都可以找到。这封信它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感谢这些年海外的和内外的朋友对他们的那个不懈的支持啊、鼓励。那么呢，他们觉得现在很多人都离世了，当年那些捐款人呢也老了、退休了啊，他甚至像徐耀宇先生表达过，想把那个这个我就不多说。那么就是说，他就希望就是说。这个尽管是当年他呼吁海内外来关注这个受难者群体，他们的孩子的教育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大家做得非常的好，这些孩子们呢也基本上已经成人，对吧？成人，你想想32年了，都你看他们这孩子最小也32岁了，所以呢，就是说他们决定，就是说这个事情要画一个完美的句号，希望那些捐款人如果能够把那个捐款捐到更需要的人身上，他们会为此感到高兴，衷心的感谢天安门母亲组织，感谢这些帮助过他们的人，大概是这个意思。郝建老师你接着说。 这是刚刚4月份的事儿是吧？ 他发表出来应该就是这几天的事儿，那前几天上个星期。 要为这个接受捐款的人和提供捐款的人都大家希望丁老师希望画一个比较完整的句号啊。他的意思说就是除了小孩们不再接受捐款了，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他的意思也不再 接受捐款。也不再接受捐款，完了，这不是他的意思，是张老师啊，他们集体的意思，所以需要，如果说他们还有朋友，如果说他们还有这个捐款的意愿，那么就捐给更需要的人，那可能丰收可能更知道哪些人更需要，那么就是你可以看一看这个，就是这个你查一查丁子霖致友人，就能收到这个。看到这个信息，而且那也有一些人的说明，就当年那些捐款人的一些说明，非常好的， 这个事情， 我还接着说这个，没，我一两句，我就说天安门母亲的就是精神状况，他们所受到的折磨和包括精神的压抑，要大于这个受难者。大于暴徒群体，就暴徒他们受的罪，在监牢里面受的这个虐待打压，要比这个天安门母亲大得多，强得多。但是呢，我看到的就是在精神上的亲人的这个离去，给天安门母亲造成的这个折磨，包括说实话，就是精神上的。巨大的那种伤害，要比这个暴徒群体还要大，这个巨大的伤害也包括在各个方面的痛苦的方面，也包括这个 怎么说呢，思想的方面，精神状态的方面啊。嗯，你说吧，哎，我想到的想起来再说。 对，那说到这个抗暴者群体啊，我们还是要用这个词。